I love you, you love me, I miss you, you miss me, forever, ever, ever, you and me.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今天呢，一个特别满满正能量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收集一下大家生活中那些怎么样的小事儿，让你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幸福满满的。 哎，我觉得我真的很需要有这样一期节目，就是当我自己觉得很丧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听一听，恢复元气，是不是？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很丧的时候，大家现在都活得太累了。 对，就像我之前可能说过啊，就是每天几乎都是这个一个好消息后边跟着七八个不太好的消息。 对， 就很 有的时候 就很难开心， 就真的觉得头顶上各种乌云啊，下大雨。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中开心真的很难得，很难了哈，保持那种简单的容易感受到快乐的心真的很不容易了。 萱草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什么呢？或者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烦恼的事呢？ 我现在有点想吃东西，可是我这儿没有，很烦恼。 哦，很简单的烦恼。 太烦了， 待会儿录完了就可以吃了。 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件幸福满满的事情，想象一下就很幸福。 对啊，一会儿吃到了。 好，我们开始， 超幸福。 对，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了。 好，第一首歌啊，来自朱主爱和黄明志的《在一起》。 像我的心一样透明，好好吸收，乖乖珍惜，甜甜蜜蜜走下去。钻牛角尖要小心，牛角都不太长眼睛。爱我就该爱到彻底，别乱七八糟开口闭口，只会胡言乱语。 来分享一下留言，这个朋友叫做胆小鬼姑娘，她说没有男朋友，但是有闺蜜呀。不开心的时候会给我唱歌，会给我高跟鞋，会给我搭配衣服，会损我，更会护着我。2019年考研，我们四个要一起上岸啊！ 在一起。I love you, you love me, I miss you, you miss me, forever, ever, ever, you and me. I love you, you love me, I miss you, you miss me, forever, ever, ever, you and me. 哦，就是一起的闺蜜啊，是吧？然后一起考研，一起奋斗，一起生活在一起。这首歌太适合你了。 考研路上，对呀、啊，在一起，在一起。考研路上在一起，真的是真闺蜜。 对。 再大的困难也一定要好好在一起。 下一首歌来自于郁可唯的《暖心》。 很暖心的一首歌啊。 靠近你就觉得安心，因为你那双爱笑眼睛， 第二小萝莉她说呢，自行车有一点点小毛病，拿去校门口修车的地方，修车师傅两下就弄好了。我说要给他转账，他抬头望了我一下，露出笑容说不用了。现在还记得他洁白的牙和修车弄得黑乎乎的手，一件小事儿，但是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暖暖的。 你知道，就是当自己遇到一点点小事，就是别人能帮一把的时候，心里真的超暖。 真的是，特别是挺困境的那个时刻。 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倾盆大雨，舍不得淋湿爱你的心。我要唱给你听，陶醉在你给的甜蜜。 王天后爱吃西瓜，他说大哥陪我溜达的时候，二哥给我占座的时候，小姐偷摸扯我卫生纸用的时候，幸福吗？ 这我感觉像是大学寝室里的室友，是吧？ 对对对，他可能是在回忆的那段温暖的时光吧。 哦，真好。我觉得下面这个朋友说的特别到位啊，他说呢，他叫做十说八道，他说呢，我觉得最幸福满满的事就是被偏爱。 其实我比你爱我更爱你，善解人意，浪漫话语仿佛一切命中注定。你的体贴温暖了我的心，就像夏天的风吹过那么凉爽安静。我轻轻依偎在你的怀里，天空挂满祝福的星星。你的体贴 就自己能够有那种独宠一份的偏爱。 哎，对，这个那个怎么说着宫里那段话， 就宠我，就宠我，宋小宝那段吗？ 对对对，独宠我一人什么的。 对对对，完蛋了，现在说起来这句话感觉像有声音一样，能听得到宋小宝的魔性的笑声。 对对对对， 四四四尖儿，他说最幸福的就是睡到自然醒。 嗯，还真的是，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真的忙了一天呀，这个比如录了好多节目呀，或者去了很远的地儿坐飞机回来，那一天就特别想睡个懒觉。因为我平时还是对自己要求挺严的，我想要早点起来去跑个步什么的，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可以放纵一下自己，就觉得还是蛮幸福的，睡到十二点那种。 陶醉在你给的甜蜜，陶醉在你给的甜蜜。 下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的《庆幸有你爱我》。 失去和拥有刹那的感动，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醒着的时候睁开了双眸，不如意的很多，朋友和亲人来的来走的走。 若我安与命，他说呢，就是每天晚上我躺床上和我妈开视频，她嫌弃我又黑又丑，我嫌弃她唠叨的时候。 啊，虽然嘴上说你真差，你又黑又丑，但心里其实可稀罕你了。 对，跟爸妈亲情嘛，亲人在一起就是互相嫌弃，又很珍惜大家在一起温暖的时光的那种感觉。 嗯，沉思的雨点儿，他说呢，当我早上睡懒觉起来，发现室友帮我买回了早餐时，哈哈哈。 我也想这样。 哪来的这样的室友？请给我也来一个。 家就是喜欢林同学，他说呢，学校遇见他，哪怕他不与我打招呼，容易满足就是一面足以盖过思念。 嗯，对， 对，还处于暗恋期啊，妹子。 对。 都会把我庆幸有你爱我。失去和拥有，泪水和笑容，人生有时候像一场梦，累了的时候闭上了双眸，谁在回忆上游，多少的朋友来的 我就系我了。他说呢，我觉得幸福或许是天气晴朗，是出门的时候刚好遇到想坐的公交车，又或者是你帮助了一个陌生人，对方给予你一个微笑。说的真好哎，我觉得特别是这个一出门刚到车站车就来了，这个真的是挺幸福。 但是现实是经常是等了大概半小时快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愣是不来，然后就赌气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头一看，哎，车来了。 对，最恨的是两三辆一起来的。 对对对对， 后边那辆还没有人空着坐， 还有座儿。对对 对, 对, 对, 对，真讨厌， 这个气人。 刘三岁他说呢，一个我很讨厌的韩国客人，昨天他再次来了，当我看到他那一刻满脑子头疼，但是呢他很热情地拥抱了我，然后打开他的拉杆箱送给我从韩国带来的礼物。虽然很讨厌他，但是那一刻我觉得我是幸福的，我的工作也很成功 啊。 这人不挺好的吗？你干嘛讨厌人家呢？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以前会经历过一些这个不好的对待啊，或者是可能大家都说某一类人，比如是某国人或者某地人，会给人一种不好的印象。但是我觉得其实不能人不能归类啊，还是要看个人的。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人他之前某些行为他觉得很讨厌。那但是这个客人却比较感激他的服务什么的，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子。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没人再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梁咏琪的《新鲜》。 哪怕再爱不能粘着，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 其实说到刚刚那个话题啊，我之前也经历过。我记得在去哪儿出差活动的时候，住在一个酒店，然后办完入住之后，不是要交一个100块押金吗？然后结果呢， 我看你发朋友圈了 啊，你看我发了啊。结果呢，出来的时候非说我没有交那个押金，然后还让我跟他看监控，然后看了好几遍才发现我真的给了他。 那他有没有给你道歉？ 没有道歉，然后就很尴尬嘛。其实我也能理解，就是有可能丢了这个100块，他可能就要自己赔了嘛。他当天没有道歉，当然我也没计较。但是第二天呢，他见到我之后，虽然就是中国人可能表达上不会那么直接嘛，他不说就是说对不起或者请原谅我之类的，就是先简单聊了几句。最后他走的时候说，这瓶水送给你喝吧，放在那儿就走了。 用珍惜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 我那天看你发朋友圈，我只关注了几个字，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一个妹子迫不得已在一起了一个晚上。 没有，你这绝对是断章取义啊！你这个， 没有，就是就重点就是这个嘛，你跟一个妹子在一起一晚上嘛。 没有，我当时说的是，结果呢，我就跟她看了一晚上的监控，两个人。 哎，那个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跟谁在一起。 你说萱草这样的人太可怕了，特别像那个小报记者断章取义。 小报记者，你这个形容太精确了。 太八卦了啊。 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依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再说一个啊，说一个听众的留言，他叫做容嬷嬷，他说呢，周末坐在阳台上晒太阳，看看书，给花浇浇水，不用上班的日子，时间都是自己的。 不用上班的日子，对，真好。我们现在就是。 好气哦，好气啊。哎，其实以前工作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特别期待周末，或者是有那么一个年假，或者是假期可以出去玩。就那会儿我们萱草我们几个人一起上班的时候，就是一说要团建了，我们要去个什么东南亚之类的，就老开心了，就是提前 要计划一下。结果还不是你们各种矛盾和吵架。 哦，结果到那儿之后又各种吵架小矛盾，但是回来之后大家都忘了。 是吗？在那儿我记得小策跟我说，以后再也不要来这种地方了，再也不要和这群人一起来了。 哎呦， 你知道吗，当初立的 flag 都是因为太年轻。 对对对，这个以后再也不出去玩了，然后过一会儿说啊，出去玩真好，真香 真香真香真香，警告。 对， 听你说你爱我，我祝你的纯真和狂热，拥抱你的坚强和沉默，我懂你就像你懂我，想你带我去蓝色沙漠，摘下一批烟火，寻找闪着银亮的河，稻草吹着远方风车，夕阳落入夜色，我听见了星星在唱歌。 下一首歌来自杨栋梁和陈雨涵的安徒生的小说。 陈明伟是你的太阳啊，他说呢，不管多忙，每年呢过年的时候，一大家子人都能够聚在一起，爸妈、叔叔、婶婶还有爷爷奶奶都健在，还有几个可爱的弟弟妹妹，这是我认为自己最幸福的时候。 嗯，真好，就是一家人团聚嘛。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也特别喜欢过年，特别期待过年。这过年的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买好吃的，然后可以去办年货，可以不用想工作的事儿，暂时把工作忘掉，专心的和家人在一起，然后享受自己的小日子，真的是， 想你带我去蓝色沙漠，摘下一批烟火，寻找闪着银亮的河，稻草吹着远方风车，夕阳落入夜色，我听见了星星在唱歌。 再说一条啊，我觉得这条特别好。他说，他叫做仗剑走天涯的兔子。他说，坐在高铁上，喝着奶茶，看外面瓢泼大雨的时候。 啊，在高铁上。 就这样。 其实我在家的时候也很喜欢下雨天，就自己躲在家里面， 对， 看着窗外的大雨。 对，就是外面狂风大作，里边特别温暖，那种感觉特别有一种反差感。其实我现在就在一个海岛上嘛，外面挂着台风。在屋里可以和萱草录节目，然后聊聊这些开心的事儿，觉得还蛮开心的。不过 明天你就开心不起来了，台风要来了。 对，如果大台风要来的话，可能就要断水、断电、断网。如果节目不更新的时候，就说明莫大人在台风天失联了。 再见。 终于扫起够多的伤口才懂，八十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 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梁静茹的《瘦瘦的》。 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粘稠。 Hello， 大家好，我是莫大人，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啊，就是莫大人2018的新一轮的全国巡演马上就要开始了，从10月13号开始，北京演出，然后一路走过太原、西安、郑州、武汉、长沙、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成都。以上这些城市呢，如果你正在这些城市或者很近的地方有时间来参加莫大人的畅聊会呢，可以到时候来玩。演出的具体信息呢，莫大人会在新浪微博或者微信的公众账号里也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这些平台关注一下演出的消息。其实自从去年发了新专辑之后呢，我就把我的歌曲呢都传到了网络上，经常呢会在歌曲的热评里吧看到一些特别暖心的故事或者句子，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叫做还是很想跑很远的路去看一个很爱的人。这句话呢是一个听众在莫大人的洱海那首歌里的评论，我觉得特别像现在的心情吧。嗯，就是很想去远方看看你。之前呢我们一直都是在节目呀或者歌曲中的一些互动，咱们这次何不见面聊聊呢，把电台呀故事啊还有吉他呀都搬到你面前去，咱们来一次面对面的交流吧，期待在你的城市和你见面。 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 谈中鱼可白许头，他说呢，我生病的时候舍友一直用风油精帮我按头，我生日的时候舍友会偷偷瞒着我帮我准备蛋糕和聚会，我拧不开各种盖子的时候舍友会一边唠叨一边帮我开，我削水果刮到手的时候他们会在后来每一次都帮我削水果，我很爱他们。哇，你这个好舍友真的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哎，我好想知道这到底是室友还是佣人呢，怎么服务这么好啊。 对，哎呀，真的有的宿舍真的气氛挺很好，有的宿舍也不得不说 就是大家对大家之间关系好像也没有很融洽，这真的是看运气吧，能不能跟自己合得来的那群人遇到一起。 嗯，这真的是中国好室友啊，中国亲妈室友。 嗯， 努力努力寂寞犀利，他说呢，现在让我能独立做出来一道数学大题，我就能哇的一声哭出来。这是要准备考试吗？ 慢慢的拼凑，他说呢，被阔愿调频选中并播放出来的时候就是最幸福的时候。 哎，我觉得就被选中被读出来的时候应该会很挺兴奋的，在自己每天听的节目中听到了自己的故事。 嗯， 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 就觉得我们和这个互动建立了。怪人他说呢，不敢奢求多幸福，过马路的时候刚好绿灯就已经觉得很幸福了。其实幸福有时候很简单，就是你在这个特别平平凡凡的生活琐事中找到的一个小小的小确幸，我觉得这样的人才会幸福。 北京路口好多路口那个绿灯特别短，时间我走到一半红灯了，你让我怎么办？ 哎，其实最尴尬的是他本来写的是60秒啊或者30秒，你以为他是真实的那个秒的时间在那跳，但实际上他比那个时间要快很多，就那个书变的。 反正就也是很迷了，有好多那个路口都不按规矩来。 对，就老着急了。 不过 我觉得他分享这件事儿还是挺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在特别平凡的事儿中去找到自己幸福快乐的一个点。 特级作家一名，他说呢，发烧39.7度，女朋友一直在医院陪着我的时候， 超感动了。39度很危险啊，一定要快点退烧才行。有自己爱的人在自己最无助最困难的时刻陪在身边，真的是特别暖心的一件事。 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粘稠。 如果一个人，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吧。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他说呢，从初中开始就听酷我音乐调频，虽然没有准时收听，但想听的时候他一直都在。我觉得真好，就是你们需要莫大人和萱草出现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那来找我们。 没啊， 莫 大人明天有可能被台风吹跑啊，有可能不在。 好气哦。还好萱草还在是吧。 对对对，我体重重，我压得住。 对呢，另外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节目呢，是酷我音乐独家的节目。如果大家想持续关注我们每周五的节目呢，可以下载酷我音乐这个 APP， 然后在里面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订阅我们。这样呢，每周五这个节目更新的时候，还会给你发一个通知，就不用那么辛苦的每天追更了。 希望能够订阅功能好用一些，让大家用的方便一些哈。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每次更节目都能收到提醒了。 最后呢还是要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参与的方式啊，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节目每周呢都会在新浪微博的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里跟大家分享最新的话题，然后你就可以在评论里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了。 好的，期待大家的参与啦。那我们这周的酷我音乐调频呢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的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80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